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两天发生在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市的3起连环教堂爆炸事件，以及后来一起袭击当地警局的事件呢，令世人震惊。这也是近10年来印尼当地发生的死伤人数最大的一起恐怖事件。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要请在印尼棉兰的电台同行来介绍一下事件的来龙去脉、最新进展以及对当地民众生活的影响。然后我们还要一起将视线转向美国，走进美国杜克大学。苹果 CEO 蒂姆·库克前往那里进行了2018届毕业生演讲，演讲中频频爆出金句，引来了现场学生多次起立鼓掌。好，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印尼。从5月13号到5月14号，印尼东爪哇省首府泗水市的3座教堂以及一座警局先后遭遇了自杀式的爆炸袭击，至少造成13人死亡。印度尼西亚警方表示，这起袭击是由一个6口之家发动的，其中还包括他们的未成年子女。接下来，我们就要连线印尼棉兰 FM 103.8新闻最前线节目的主播陈长福先生，请他就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目前印尼警方掌握的情况以及这些案件对于当地民众生活的影响来为我们做介绍。 那么根据最新的报道呢，截至目前呢，这起事件造成的伤亡数字已经开始有一些变化，那么至少呢造成13人遇难，那么43人受伤。这一次的袭击事件呢发生总共呢的地点是包括3座教堂，那么它的具体位置呢就是在我国第二大城市泗水市。这起事件呢是近几年为止呢在我国发生的炸弹袭击还是恐怖袭击呢造成人员伤亡最多的一次。 据陈长福介绍，印尼警方表示，隶属于极端组织的伊斯兰国神权游击队据信就是这次连环爆炸袭击的幕后黑手。 是的，那么根据昨天的报道呢，伊斯兰国组织在通过其通讯社呢已经声称对此次事件负责，但是我国当局呢还未对，根据我国警察部队的负责人说呢，这起事件的肇事者呢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就是他这些肇事者呢都是来自同一个家庭成员，包括了一对父母以及他们4个孩子，那么他们总共6个人呢分成3组，那么对3座教堂分别呢进行这个自杀式炸弹袭击。所以呢这个事件呢令我国民众非常感到的震惊，因为这次的袭击呢不止包括了成年人，而且呢还涉及到未成年的儿童。根据警方的报告呢，这个家庭呢他们是不久前呢刚从叙利亚回到我国，但是呢回到我国之后呢他们的表现也没有任何的异常，所以也没有让警方怀疑他们有任何的恐怖这个威胁的潜在。但是呢根据警方昨天公布的一些信息来看呢，他们也是参与了在我国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恐怖组织那么这个恐怖组织呢也是伊斯兰国组织在我国的主要支持者。 目前根据印尼警方的进一步披露，这个家庭中的父亲厄皮亚尔托今年46岁，他是伊斯兰国神权游击队在东爪哇的负责人，他近日刚和家人从叙利亚归来，在那里他们加入了伊斯兰国所谓的哈里发国。印尼警方认为，该国境内沉睡的恐怖分子已经开始在斋月开始前数天苏醒了。由于担心未来几天会发生更多袭击，目前警方已开始在全国的教堂、名胜古迹周边加强巡逻。 是，那么其实在我国呢，全国可以说在全国范围内呢，这些伊斯兰极端组织的细胞组织呢，都有一些存在的威胁。那么不只是在泗水市有这样的潜在威胁，包括在其他地方，在雅加达、在棉兰市，还有在印尼全国其他地方，都有曾经有这样的威胁发生过，还是有这样的事件发生过。所以呢，不只是因为泗水有任何特殊的一些因素而造成那边的恐怖主义势力比较抬头，并不是如此的，而可以说是全国性这个恐怖组织呢，因为近年来在外国这个伊斯兰国组织的势力的崛起，所以呢引得呢造成我国国内的一些恐怖主义的一些组织呢也开始抬头，所以他们在全国各地呢都有纷纷有不同的大小的动作来干扰国家的这个稳定。在全国各地的大小城市呢，都纷纷发起了一些聚集群众的活动，以谴责这起的事件，而且呢也是呼吁当局赶快通过相关的法律来对这些恐怖威胁进行防止的工作。因为目前为止呢，我们现行的法令呢是无法允许警方或执法人员呢对这些潜在威胁做出先发制人的行动，所以呢目前这些声浪是比较大的。那么希望呢国会还有我们国当局呢能赶快出台正在修订的这个反恐法。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30分。 愿印尼早日走出恐怖袭击的阴霾当中。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上个星期六，苹果公司 CEO 蒂姆·库克前往了自己的母校杜克大学，向母校毕业生发表了毕业演讲。蒂姆·库克是杜克大学福库商学院1988届的毕业生，他表示30年前自己离开了母校，在杜克大学上学期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是他一生中最珍贵的幸福。在演讲中，他也实时地爆出很多金句，令在场学生鼓掌不已。好，我们来听报道。 No generation has ever had more power than yours, and no generation has a chance to change things faster than yours can. The pace at which progress is possible has accelerated dramatically. Aided by technology, every individual has the tools, potential, and reach to build a better world. 尽管并不是故意重提苹果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广告口号，但是库克依旧呼吁毕业生们要不同凡响，不要只是被动接受你所传承的世界，不要只是安于现状。库克称，除非人们敢于尝试不同的东西，敢于不同凡响，这样才能解决重大挑战，取得持续进步。和库克的大多数演讲一样，他再次提到了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并对乔布斯设定的愿景表示了感谢。 Steve's vision was that great ideas comes from a restless refusal to accept things as they are. And those principles still guide us at Apple today. We reject the notion that global warming is inevitable. That's why we run Apple on 100% renewable energy. Thank you.We reject the excuse that getting the most out of technology means trading away your right to privacy. So we choose a different path, collecting as little of your data as possible, being thoughtful and respectful when it's in our care, because we know it belongs to you. 当演讲结束时，库克得到了师生们的起立鼓掌。 库克1988年从杜克大学富卡商学院毕业时获得了富卡学者称号，富卡商学院排名前10%的学生才有资格获得这一荣誉。而作为富卡商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库克在接替乔布斯掌舵苹果之后，也曾多次到校参加活动。在2015年，他更是成为了杜克大学校董事会的成员，任期有6年。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德国，说一个轻松的话题，可能会让很多的饕餮客食指大动。横行霸道的小龙虾在德国终于可以上餐桌了。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柏林因为小龙虾泛滥，而此前呢又担忧小龙虾体内重金属等有害物质超标，没有被商用，而是直接杀死焚烧。现在呢，经过检查，小龙虾并没有有害物质超标的安全隐患，因此呢，柏林政府向捕鱼作坊们发放了可以捕捞和销售小龙虾的许可证。这下子在柏林有不少的海鲜商人、捕鱼者，还有那些顶级大厨们都感到十分的兴奋。一位鱼商说呢，他在8天时间里捞到了2000多只小龙虾，没有想到这个小龙虾在周边的繁衍速度如此之快。好，来听报道。 为了治理小龙虾泛滥，柏林市政府已经为当地渔民发放了捕捞许可证，有效期到今年年底。 Meine, in so einem kleinen Bereich ist es ja so und so überraschend, dass überhaupt so viele Krebse drin sind. Ich glaube, seit 8 Tagen habe ich in diesem Bereich 2000 Krebse gefangen. Heute ist der erste Tag, an dem wir sie in Berlin verkaufen. Wir haben inzwischen mehrere Anfragen von Spitzenköchen, die mit dem Produkt arbeiten wollen. Dienstag müssen wir 5 Kilo liefern. Wir haben Dienstag ein zweites Probekochen mit den Krebsen. Wir haben den Philipp Lieblisch als Sternekoch gewonnen, der mit dem Produkt arbeiten will und sagt, das ist ein Produkt.Da werden wir Rezepte für entwickeln und schauen, was man daraus noch machen kann. 由于这种淡水虾肉味鲜美，得到许多食客的青睐。 Also schmeckt nicht irgendwie nach Teich oder irgendwie so modrig oder irgendwie sowas, sondern schmeckt einfach relativ schön, wie ich so einen Krebs haben will. Da ist so eine schöne Mayo dazu mit so ein bisschen vielleicht Bärlauch reingeschnitten. Geil. Und Aquavit muss dazu. 这种原产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的生物，去年现身柏林蒂尔加滕区公园后开始快速繁殖，因自身杂食性、生长速度快、适应能力强，小龙虾在当地生态环境中形成竞争优势。之前柏林市政府不允许普通市民私自调捕小龙虾。 刚才的报道中，有渔民就说他们迅速呢捕捞了不少小龙虾，马上就星级大厨表示很愿意尝试小龙虾这种新鲜的食材。前面的报道中也介绍了泛滥柏林的这种红色小龙虾呢，原产自北美，但是因为柏林的蒂尔加滕湖公园湖泊水质良好，过去几年又是持续暖冬，所以移民而来的小龙虾对这儿的环境非常的适应，繁衍迅速，数量激增。不过呢，小龙虾也是可能会危害本地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入侵物种，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威胁，数量必须要控制。那如果请渔民捕捉的话，又省钱又省力，意外而来的小龙虾成为了经济作物。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自从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呢，贸易争端便成为了国际新闻的主要热词之一。在当下美国政府看来，似乎过去签署的很多贸易的条款政策都是不合适，损害了美国利益的。特朗普上任以来呢，加拿大便深深感到了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比如在去年，美国就强势宣布要对加拿大的木材征收20%的关税，认为加拿大过于便宜的林业产品呢，损害了美国林业工人的利益。此外还宣布要给予欧盟、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墨西哥的钢和铝产品的加征关税。本来5月1号就要开始实施了，然而特朗普政府紧急宣布呢，推迟一个月。这背后有什么含义呢？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对此的报道。 特朗普政府把是否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入美国市场的钢材和铝板征收惩罚性关税与修改北美大陆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是否成功联系在一起。而目前这修改北美大陆、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三国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正处于关键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月25日下令对进口美国的钢材和铝板征收惩罚性关税，其中对钢材征收的关税税率是 25%， 对铝材征收的惩罚性关税税率是 10%。 不过特朗普随后对若干盟国给予暂缓实行惩罚性关税的宽大对待，以便有时间谈判解决钢材和铝材的贸易争端问题。由于加拿大和墨西哥正在与美国谈判修改北美大陆三国自由贸易协议，特朗普把最终是否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美国的钢材和铝板实施惩罚性关税与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修改谈判是否成功挂钩。美国政府原来给出的修改北美大陆三国自由贸易协议谈判的截止日期是5月1日，现在这个截止日期被推迟到6月1日，同时被给予宽限的还有欧盟国家。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似乎在加快与一些国家的双边贸易谈判的进程，比如美国已经与韩国就钢材进口美国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并与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巴西就钢材和铝板进口美国的问题达成了原则性协议。国际贸易问题分析家们指出，美国特朗普政府在钢材和铝板谈判中似乎是把重点放在进口限额、制止通过第三国的转口贸易和保护美国国家安全方面。 I've had many conversations with the president in which he has assured me that he understands the depth of connection and the intertwined nature of the great jobs for middle class Canadians and Americans back and forth across the border. And on the issue of steel and aluminum tariffs, we remain confident that the American administration understands that it would hurt American jobs almost as much as it would hurt Canadian jobs.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 obviously nobody wants. 加拿大联邦政府总理特鲁多星期一表示，他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达了加拿大的立场，这就是如果对加拿大出口美国的钢材和铝板征收惩罚性关税，则受到伤害的会是加美两国的经济和就业。他相信美国特朗普政府会清楚这里面的利害关系。 So we continue to work to ensure that we are securing good, stable jobs for the future for our steel and aluminum workers, while defending and protecting the solid flow of goods and services back and forth across our border. So we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but we are optimistic that they understand that this would be a bad thing for both of our economies. 加拿大外贸部长弗朗索·菲利普·尚巴尼则表示，美国政府对加拿大进口美国的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加拿大不但不是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问题，而且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过，国际贸易专家们指出，在加拿大官方说法的后面，加拿大政府也在采取行动解决美国特朗普政府关注的一些问题。比如采取措施限制第三国通过加拿大把廉价钢铁和铝材产品转口美国市场销售的问题。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还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时强调了加拿大采取的这些措施。美国特朗普政府把5月1日作为修改北美大陆三国自由贸易协议谈判的截止日期的原因，是墨西哥的总统大选和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会让反对特朗普的国际和国内政治势力变强，让特朗普推进自己政治经济日程的能力变弱。 We still only have maybe 10 of 32 chapters completed. So no matter how much the president tweets and the USTR shoves, until we get through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this negotiation and we have text in hand, I don't see Canada walking away from those negotiations prematurely or saying, hey, we got a deal on enough stuff, we're going to let the rest of it slide and we'll be pretty good for the rest of the year. 专家们认为，NAFTA 谈判还有太多的议题没有谈妥。 别说5月1日结束不了，就是6月1日也很难结束这修改北美大陆三国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随联合国电台记者张丽一起去寻访已经走过了32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现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位于今天的乌克兰境内，那里曾经是一座繁华的城市，然而现在呢已是沉寂荒芜了。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的1986和1987这两年，当时的苏联政府征调了24万人参加了事故现场的抢险工作。到1986年12月，当时苏联政府在切尔诺贝利4号反应堆上建成了石棺，封锁住了事故现场。总计有60万人获得了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抢险奖章和勋章。这起事件给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人带来的心灵创伤至今仍未散去。而受到这起事件直接影响的人士，他们今日的生活又怎么样了呢？好，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张丽的报道。 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科学委员会今天发布了最新的一份白皮书，对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俄罗斯这三个受影响地区发生的甲状腺癌病例进行评估，约有2万例甲状腺癌病例。这些人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时年龄都在18岁以下。科学委员会现在估计其中四分之一的病例可能由于辐射照射导致，约为5000人。 And why thyroid cancer is so important after the Chernobyl accident? 为什么甲状腺癌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主要后果呢？因为人们服用了许多受到核辐射的碘，这些碘沉积在甲状腺，在事故发生时放射性碘的剂量是如此之高，很多人当时还是孩子，他们喝的水和奶中都含有放射性的碘。因此从1991年起，事故发生之后的几年，我们看到小孩子当中罹患甲状腺癌的人数开始持续增加。 范马克表示，32年后的今天，各国的核电站也在从切尔诺贝利事故中吸取教训，以免悲剧重演。 It's not possible to prevent thyroid cancer. 一旦人们暴露于核辐射中，就很难预防甲状腺癌。但是可以防范这样的核辐射，比如在发生核事故时提供大量的稳定的碘片，对甲状腺进行隔离，因此放射性的碘无法再进入甲状腺。在比利时，很多药店都出售这样的碘片，因此在面临发生核事故风险时，政府可以节省更多时间提供这些碘片，以保护人们的甲状腺。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在全世界所有的核电站附近都提供这种稳定的碘片。这是从切尔诺贝利事故中吸取的教训。儿童的甲状腺十分脆弱，极有罹患甲状腺癌的风险。 虽然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已经过去32年，但人类全然没有脱离核辐射的魔掌。为了阻止高剂量辐射从残留的反应堆中持续释放，前苏联政府在被摧毁的4号反应堆机房上方修建了一座钢板结构的石棺，其中包括对人类而言极具危险性的30吨放射性尘埃。这一石棺在近年出现了退化和裂痕的迹象，如果石棺倒塌，将会造成原有机组内更多放射性物质的泄漏。目前在国际社会的帮助和支持下，乌克兰政府在近年已经开展对4号机组新型防护设施的建筑工程。同时2011年3月11日日本大地震和随之而来的海啸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因设备故障而发生核泄漏事故，这是自切尔诺贝利事故以来最大的民用核事故。范马克表示，比起消除核辐射污染，更难的可能是消除人们心中的创伤。 日本政府已经采取的措施是合适的，居民已经撤离，遭受的核辐射剂量较低，工作人员遭受的核辐射剂量也没有达到造成健康风险的阀值。但是核事故对人们造成的心理影响是更加难以消除的。地震加上海啸一下子导致2万多人死亡，人们被撤离，这不是一件容易消解的事。很多人在撤离中死亡，或者没有被善待，一些老人或身患疾病的人在撤离中死亡。